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誓言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 想

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放下往事。 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花盛开，我们的期待，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掌控叛乱，万物碎转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就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应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没多话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我是一岁病，红妆变形也要变成冬季，勇气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， 在梦中遵守每个痕。

念的水平。 走走着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生长大了哈，

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很多人一提到人际关系呢，都说不会处理。年轻的时候心高气盛，常和领导吵架，对谁呢都是看不服，看谁都有毛病，看谁都是看不起。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，慢慢也能体会到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同时也会发现，其实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多数是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呢，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心得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心理障碍会有很多，但是首先呢，希望你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逆反情绪。人在听到和自己观点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本能的反应就是抵抗，而在这样一种情绪的带动下呢，很难清醒的去分析对方的观点，甚至听不进去对方的任何话语。这样的人给旁观者的感觉就是，这个人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固执己见，自负自大，可能很聪明，可能很能干，但是会让人有惧怕接触的心理。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，首先希望你能够做到调节情绪，稳定几分钟，把没有控制住的逆反情绪平息下来，然后带着平和的心理去听别人的意见。第二点，就是要做到客观地看待别人的优点，并且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缺点。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负心理，这个心理表现呢，就是在别人的背后说别人的小毛病，都觉得可能在某些方面那个被说的人不如自己。在职场当中最容易造成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有人被提升，有人被嘉奖，或者是有人被宣传。这个时候人的嫉妒心理、自卑加上自负的心理会很容易导致自己受到刺激。因此在职场当中，人一定要学会平衡地处理自己的不良心态，同时要客观地看待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。第三点，希望你做到的就是尊重别人。不管这个人在公司是什么样的职位，是阿姨也好，接待也好，还是各个部门的同事也好，其实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同样也很重要。而我们要做到的则是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，对于其他人的工作呢，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。每一个在社会上打拼的人都是公平的，不管你职位的高低，对于你的同事，希望你能够予以尊重。职场当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抱有一颗平常心，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以及学会尊重他人，我想在职场上你应该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。 人 想带你一起去冒险，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。也许爱情比你想象中的还遥远，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，我会陪你一直到永远。 Show

自己让我看到的还是你那灿烂的样子。 夏天来临了，去年的衣服你还穿得上吗？也许这个问题太过犀利了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腰围越粗，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哦。根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报告，腰围每增加 2.5 厘米，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8倍。办公室或者是家里楼层不高的话，建议你经常爬一爬楼梯。俗话说得好，腰带越长，寿命越短，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控制腰围的重要性了，那不如从今天开始就行动起来吧。不仅可以练就盈盈一握的小蛮腰，同样可以收获健康的体魄。 脱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换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间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我也，让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将我的手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哦爱，别走。自己的疲倦，表达自己的狼狈，放纵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。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